北京时间22点整。 镜头前最亲切的笑脸，每个场景都映入我双眼。 大家好，我们是 DJ 郭 PA 快车道，最好听的汽车节目，期待你的聆听。 汽车世界热点话题，网罗天下车坛最新资讯， 最新资讯， 车闻天下，为你更新全球车市动态。 5月22号，财政部发布降低汽车整车及零部件进口关税的公告后，各大豪华品牌纷纷对关税调整表示欢迎，并宣布将对相应产品价格进行调整。22号晚，Jeep 官方宣布，即日起进口大切诺基全系调整售价，官降最高可达到6.5万元。在4月份的购车热度排行中，全新 Jeep 大切诺基登上了50万至100万元 SUV 热度排行榜的第3名，排名领先同级别竞争对手大众途锐、奥迪 Q7、路虎揽胜星脉等车型。据了解，目前购买大切诺基还可享受10,000元置换补贴、超低首付、3年零利率与零首付或零利率升仓专案等礼遇。据外媒报道，美国权威消费者报告杂志日前批评特斯拉 Model 3刹车距离太长，目前将不再向消费者推荐这款车型。作为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近日对报告进行了回应，承认 Model 3存在刹车问题，但表示公司将在数天内通过软件更新解决。特斯拉 Model 3的生产始于去年的7月，在先满足特斯拉员工之后，首批普通用户直到去年12月才拿到他们的汽车，而 Model 3何时能在国内交车，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时间表。 理智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欢迎收听快车道，爱车帮帮忙。大家好，我是赫儿。 大家好，我是洪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我就看一水老师刚要喝水，然后大家好，我是一水。 谢谢你，这样我就 天热需要保养啊。 对，所以今天我们来聊聊保养，说新车保养啊，知道这三招很重要。 哎呦，这是三板斧的结构是吗？ 对，这个我觉得水哥更有发言权。作为一个老车主，您这保养年限比我们保养年限多多了。 对，我 就陆陆续续 加过的机油比你们吃过的盐还多。 这怎么讲？ 那你这有点夸张了啊。 水哥陆陆续续已经养了有6-7辆车了吧？哎，没有，3-4-5辆有了。 水哥家是租 车 了， 5辆 车 对吧？ 可以啊，土豪大腕。 一水租车。 一水租车。 不是一嗨租车。 其实这个车啊，跟我们平时的关系都非常的密切，就像两口子过日子似的，或者像朋友一样。 对， 其实我觉得要这么说的话，这个大家可能现在一说这个什么保养 啊，一定要对待车如自己的这个什么老婆呀。 我想说的不是这个，我想说的是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总有点磨合期。 那磨合期肯定是有，但是顺着我那个话说呢，我认为大家有的时候把这个新车就是车辆跟自己的这个关系想得太过于复杂。 我明白，就是 复杂点不好。 不是，我大概知道一水老师的意思。现在有一部分人吧，就是拿车太不当回事了。 对，这 是我的，这 是也不太可取的。 然后一水老师提倡 当回事 说的那就是太当回事了， 这也是不太可取的。 就 是 恨不得车骑着我走， 对 吧？ 哎、 对 对 对 对， 是不是就跟我似的，被天天背个小抹布，然后哎屏幕 前一天 你怎么、啊？ 前两天我记得在应该是之家的论坛里边看见一个这个别人的回帖，一大段话啊，当然简里边我能记住了，说什么意思呢？就是为了这个车不磨损，我天天雇几个人抬着走，然后为了这个车不落什么鸟粪，我那个 拿个棚支上， 对，这个就给他建了一个房子 啊， 然后为了怎么怎么着，就是等于是人完完全全被为车去服务了， 就附属于车了。 哎，我觉得这实际上你虽然是个笑话吧，但我相信会有叫什么保养过度这四个词出现。 是不是 变成车奴了？ 我前两天新换手机，那天我还拿小刷子刷刷灰什么的，你就觉得 对，实际上当你摔两下屏幕的时候，你就觉得一切都无所谓了。 对，其实它只是一个就是怎么说，生活当中的一个功能性的 一个 这么一个物品， 物品 一个物件，大的物件而已。 但这么说啊，人新车到手让人先几天是没问题。 我非常了解，就是新车刚买的时候，尤其是在没有任何剐蹭之前，你爱惜它的程度。 然后突然间一颗小石头子，擦！ 当你有了一次剐蹭之后，你就觉得去你的吧，这是什么什么这个漆面养护什么，就是这样的心态特别的微妙。那我觉得任何的这种情况出现，任何的消费者的这种心态的变化都是很正常。 但是我觉得啊，不管怎么样，心态趋中也好，就不要大喜也不要大悲，不要太当回事儿，不要太不当回事儿。 我觉得现在不是都流行什么叫佛系嘛，对吧？其实你养车稍微的注意一点，然后佛系一点，你这个度掌握好了，我觉得是最正常的。 对，这事儿是这样的哈。那个易水老师说这个佛系一点，就是不是让你车 随就别千万不在乎啊，就别不在乎，但也别太在乎。 他的意思就是该保养的时候保养，该不保养的时候就不保养，不用刻意的去多保养，而不是说放那儿吧，你好不好随便那就不行了。 车没长毛，所以咱们待会儿要跟大家说的，比如说你保养的这个保养的东西啊，或者说你那个所谓的这个过磨合期的时候要不要拉了高速啊，然后所谓的这个你看车脏了之后就马上就洗车呀，然后动不动清洗一下内饰，清洗一下什么什么喷油嘴啊，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我们首先来看吧，其实新车拿到手上来有两个保养是最重要的，就是新车的前两保是最重要的。 但一般来讲的话大家都这么说，就是因为 首保是免费的吗？很重要，不要错过。 知道吗？有些店 真不是、 有些店特别烦，去了之后啊，您的手表我帮您检查一下车辆，行没事您走吧。 哦，对，会有这样情况。 是首保免费检测，然后机油也不管就走了，然后告诉你说那麻烦过一阵的时候您再过来。 一般来讲会现在会分三种情况啊，就是像有的日系车是在这个首保的这个里程数比较短，一般会控制在2000到2500公里的时候，这样你回厂进行一次检修 啊， 在那次检修的时候基本上不会给你换机油。 就我说这种， 对，因为出厂前这个机油说白了啊，2500公里 都新的， 是你是矿物油、半合成油还是合成油来讲的话，没有到它这个衰减期。然后第二种呢是什么呢？是一般的咱们的合资品牌和自主品牌做最为常规的一种做法，就是5000公里进行首保， 然后换机油， 那个时候就是换机油机滤。然后还有的是什么呢？是原先的法系车。前两天咱们不说到标志了吗？原先的标志是7500公里的时候你做第一次的保养，那个时候也是换机油机滤。所以说从2500公里到5000公里到7500公里，现在有不同的这个公里数，然后来进行首保的这个不同的这个阶段 啊。对， 大家 车系， 对，大家还是在开车之前啊，好好翻翻说明书。这个时候，这个虽然今天老车没在，但是这个老车之前的这个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就是 看 一定要有这个说明书，就翻看说明书，尤其是保养手册那一栏里边，你大家一定要先注意的去好好看一看。 对，然后提醒大家有一个特别好的安眠的方式，就是如果晚上睡不着觉，可以把说明书拿来给我翻翻。 对，说明书比较厚，就是看了看着，如果困了的话，记得先把书 折上页。对， 先把书放下，别砸着脑袋。 真的，我跟你说，拿到新车很少有看说明书的，太烦了，页数太多了。 对，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一会儿回来继续聊。 上夜色千家朦胧，风花雪月。苏州河畔，你牵我走过，外滩的夕阳已在记忆中斑驳，故事变沉默，被岁月淹没，思念如我历经漂泊，站在雨中目送你穿过的渡口，离岸的船舶飘走远去的轮廓，悄悄热灯火，往事渐落寞，烟波起落，被遗忘的是我。当海风吹凉霓虹，回首你无影踪，转眼就落一场空。上夜色千家朦胧，风和雪月如梦，提醒我也曾爱过。下雨秋冬，这城市车水马龙。 消费，合理保养，养车用车不能道听途说。爱车帮帮忙，帮你远离用车误区，养成用车好习惯。 好，我们继续来聊刚刚说到这个厚厚的说明书。 对，其实我有一个特别个人的想法，就是我觉得可以把它录成这种问答式的， 你给它具象化是吧？ 就是比如说什么，现在咱们那个车机 就不能录成广播式的吗？为什么要问答式的？ 曾经有过这样的做法。 我知道为什么要我做问答式的吗？就是我需要哪儿我问他。就是这个语音助手，请问在说明书里边关于机油方面他怎么给我介绍的，然后这段就出来机油多长时间保养。 但是这样洪哲，这个可能会出现一个弊病，就是有些人他可能对车本身他不了解，他不知道要问这个东西， 因为没看说明书所以不知道怎么问。 对，他有可能问不出来这些问题。因为我们是做汽车媒体的，所以我们能问出来。你说你让一个就是姑娘也好或者什么也好，他对车完全不了解的，我问什么？ 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连说明书都不会看，如果说把这些东西，刚才你提到的赫尔提到的这些所谓的这些保养技巧啊什么的使用技巧放在车机里边了，车载互联里边了，你会问吗？你会使用它吗？ 我突然间就你知道吗？ 你可能也就插上手机听听歌而已。 之前我在去英国的时候，我当时去就找到了一款 APP。它是什么呢？它是把全世界很多的知名艺术馆里边的艺术品都做了一个数据在云端，然后你扫这个艺术品，它的讲解和什么东西全都出来。我就想说以后能不能车上面出一个这样的 APP， 就比如这个故障灯吗，那个有个小人在那蹲着，那个拿着一照，然后问 这是40度， 这是什么？然后他就给你出来，告诉你这是干嘛用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倒是挺好的， 就说明书当中不就是有把那个灯这个东西画出来，然后告诉你 这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弱智。 人家本来把所有的这个东西都放在说明书里边，你自己翻就行， 那不得看字儿吗？ 这个是一步就可以搞定。 你知道新世纪的阅读障碍是什么吗？就是大家伙对于纸质的书， 我们现在已经返璞归真了。你看现在的真正纸质书卖的有多贵？ 你是老年人，你问问这些年轻人，觉得看手机有个这个 app 管用，还是说你让他去里边翻找目录去找那个方法？ 大家记住我这一点 啊，你别说老年人，还是中年人，还是咱们年轻人 啊，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品位的人，你必须拿一个纸质书。 我跟你说白了吧，就是不爱看书， 还是懒， 你知道吗？ 是吧？ 也不是懒，就是对书可能有抵触心理。 但是我觉得可以多方面走路，因为第一方面咱们这个纸质的说明书已经有了， 一定要有。 你想有品质的去阅读纸质的，好，我们有，然后最好再来个有声版的，然后再有个这个 APP 版的，让不同年龄段的人呢对这个东西都有一个了解。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现在大力在提倡自动驾驶了，因为太懒了。 对，因为太懒了。你不觉得人类所有的发明都是基于懒的基础吗？ 对，人类的科技的每一次进步都是懒的这个进一步需求。 对， 那个前两天我听个事儿，就是说他们发明了一个新机器，你知道是干嘛用的吗？叠衣服用的。就是你衣服洗完之后扔到那个衣服，他帮你叠完再出来，然后说最终实际上量产之后得$20,000一台。 疯了吧！我就为叠衣服。 然后后来那个下面的点评就是，站在咱们各个科技发展的今天，可能未来要取代非常低端的劳动的这部分的机器，要花更多的价钱去进行创造。 但我真的发现有就是超级不爱叠衣服的人，我是最近才接触到的，因为我是一个对这方面还蛮喜欢的。 不会叠的举个手，麻烦让你们了解一下 啊！ 你是不会叠啊？ 我叠的都七扭八歪的啊，所以说。有些人有不擅长的东西，就像我这种什么都不擅长的人，也有人。 我就想问问有没有人不擅长吃饭？ 我发现最近我也有点厌食，不太擅长。 你不是不擅长吃饭， 我懒得吃吗？ 好，我们 说什么？说手宝了是吧？ 对，我们手宝说完了吧？ 手宝不能懒啊，必须得去啊。 这个手宝呢，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是什么呢？就是。你看，这又说回到说明书了 啊， 又还得看说明，因为说明书上刚才就跟大家提到的，肯定会明确写着你必须在多少多少公里之前，记住啊，是在这个2500公里或者5000公里或者7000万公里之前回电进行保养，要不然你就过费，就等于是过期作废。 如果你不知道，给你的4S店销售顾问打个电话，麻烦给我找个售后问一下我首保什么时候。 而且肯定会有很多的这个品牌的这个4S店或者经销商，他们的客服会提前给你 打电话，对，会提前打电话， 会提前打电话。我觉得这个就是相对来讲的话，现在手机上面虽然垃圾信息会很多，但是该接电话一定要接。 对， 这是第一个，这保养呢，就是尤其是首保，大家要按时按点来进行完成， 必须得做。 然后第二次往往对，往往是二保的时候，大家就会想，哎呀，我这个车要不要换一个更高品质的机油啊？ 嗯， 要不要就是换的这个东西可能会更多啊？因为还是赫尔最说的那个嘛，就是我虽然没有成为车奴，但是都为了这个车，所以这个你别坏啊，然后我对你好点，你也对我好点，这样的意愿出发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机油如果看你是什么样的发动机，如果说你是传统的很传统自然吸气发动机的话，用半合成其实就够了 即可、啊、 对就够了，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这个标号就够了、 嗯、然后另外您觉得有钱也可以， 如果上到这个一些涡轮增压发动机，且涡轮增压里边它的一些科技含量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有什么分层燃烧啊、稀薄燃烧啊之类的这样的、 嗯、到中国不都不太好用吗？ 我得基本上特指一些德系车啊。 好嘞， 就是大家基本上还是要用到合成机油，尤其合成机油的话，对，还得看到它的这个机油的这个标号是否是符合你的地区使用地区的一些气温的一些气候特征的。 嗯， 比如说太热的地方，你可能这个标号就不要太高， 嗯， 然后太冷的地方，你的标号不要太低。大家注意点这个，那找机会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再说一下机油标号怎么分。因为它确实是 0W 杠多少多少多少，大家有的时候可能还是分不清楚。 但用一个传统的道理来讲，就越贵的机油是越好，这个有必然的联系吗？ 有， 肯定是有。 机油确实 是 越贵的越好，对，机油肯定是越贵的越好。 但是你得首先看你那台车，你需不需要让它去用那么 好。对，是这意思，是这意思。嗯，有的东西就没有必要。 对，但是这个首保跟二保大家一定要好好注意一下，因为二保过后你的汽车的这个基本性能是处于稳定了，也是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之后就5000公里做一次小保就可以了。还有一个，其实新车在磨合期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拉一下高速，这个应该很多的司机朋友都有这么一个体验，或者说有这么流传过这么一个说法，就是在磨合期之后。 但有个误区，就是大家伙对于拉高速的概念，说觉得跑得越快就把速度给拉了。 对，这个概念其实不是说高速上一定要跑多快，只是说你在高速。 其实核心是拉发动机的转速。 嗯， 这个事儿。 但是啊，现在还是有两个说法，就是 有的是拉真拉高速 啊，不，就是抛开 高速， 是这个说法是到底要不要拉高速。 哦，对， 就是这是现在是有一个需要注意的，就是你拉高速啊，这时候你要谨慎，就是你可能有必要拉高速，但是绝不要用第一箱的这个机油就你马上 就 去拉高速。 首保的之前， 对，你就不要拉高速了，你就是过了磨合期，我觉得二保之后再拉是没问题的。 他们说，因为有个首先在生产线上发动机有一个冷磨合， 嗯， 冷磨合之后，然后你在前5000公里的时候又有一个这样的低速磨合，然后有些朋友就说，那么其实也不用拉了。但是如果说我觉得让发动机的转速再维持一个相对中高频率的区间是有道理的。 嗯， 因为你得让你的发动机有一个记忆，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就能跑到5000转6000转。 嗯， 你别让他在壮年的时候他连5000转6000转都没见过，这样你到十， 哎，这个比喻特别好。 十几岁的时候你让他突然间来这一下子他就容易崩溃。 所以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在二保过后，因为你现在已经达到10000公里了，你已经过了磨合期了，你再去拉一次高速，我觉得这个时间段是比较正好的， 过了首保、 哎、 对、 哎、 适当把发动机的转速进行一些 提高。 对，就是虽然我不太完全同意就是大家一般的这样的说法，但是里边有几段话我觉得是可以跟大家来分享的、 嗯、 就是有的时候为什么大家不太建议说在首保之前去进行这个拉高速的这么一个跑高速的这么一个做法，是因为有的时候就刚才洪城说的这个冷磨合啊，或者说出厂之后会有一些很细小的金属的碎屑呀、杂质啊，可能会在这个缸体当中那个排的不是特别的干净。 对， 那如果说你在那个时候再让发动机剧烈进行这种活塞体的这个运动的话，那可能会容易导致一些磨损。 嗯， 哎，如果说咱们换完机油之后换的很干净了， 对， 然后这样的话再进行一些润滑呀、加速啊、高强度的一些运动啊，我觉得这其实这样的益寿延年吧， 对 吧？ 对， 是相对来说比较 小时候让他多运动运动。 嗯，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的。 对， 好，那我们稍事休息吧，回来之后继续聊一聊第三个不要。 宁德 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B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欢迎回来，我们最后来聊啊，就是在新车的时候，有一些新手经常有一个误区，就是他会经常洗车，千万不要洗车太频繁。 嗯， 就是过度洗车，我觉得新车可能到了大家都觉得，哎呀，希望干干净净的啊，可能恨不得三天一洗，一天一洗的，跟人洗澡似的， 嗯、 就是这个新鲜劲儿还没过呢。 严格意义上来讲啊，我觉得现在洗车的时候，你要是真讲究，也挺麻烦的。 嗯， 如果说你要是真讲究的话，你要自备这个洗车的泡沫。 嗯， 然后自己琢磨琢磨这个相应的用的水，然后再得准备一些擦车的抹布。 嗯， 其实现在咱们洗车点儿有一些抹布，首先是循环利用的。 嗯， 它洗干净洗不干净一说，我先不说。然后另外它用的那个泡沫，我们知不知道它是什么的？ 嗯， 所以比如说你要是针对自己的爱车有个要求的话，那你去洗车那地方问问那个，您这泡沫是专用的不？ 嗯， 然后您这水怎么样啊？是就是当闲聊天的时候把这东西都打探了。 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不让你就是在新车的时候就那么频繁的洗车，就像人洗澡似的、 啊、 你可能每天你要洗七八遍澡的话，你的皮肤更容易干， 但你要说 就是老化， 新车是不建议常洗，是因为它漆面新。 对，你的漆面新，它你如果你常洗的常洗的话，就跟人的皮肤一样，它有可能会出现早衰的一些情况。 听着你会把这个搓泥的时候把这个皮都给搓下来那种感觉似的， 但 不是这个意思， 或者说 但是有点类似。 就是我去南方的时候，出差的时候，我皮肤反而有的时候会干的难受，为什么？ 嗯， 因为我热的不行了，我就会冲个澡；热的不行，我就冲个澡、 嗯。 我身上所有的油脂部分全被冲掉了。 嗯， 它其实对皮肤是一个保护的作用。 然后屋子里面还有空调，本来还干， 嗯， 完。 嗯，咱们聊不到车啊，咱们就不聊人洗澡的问题了、 啊、 就是你的车如果频繁洗澡的话，会对你这个新车的漆面其实是造成一定的损坏的。 嗯，大家看啊，有的这个新车它尤其是在一些这个洗车房不太注意自己的这个擦车布这个清洁 的 时候，实际上你洗完车会有很多太阳纹出现，就是尤其在这个太阳光底下，你看一圈一圈一圈一圈的， 对， 这实际上就是有一些这个在布上所存在的一些什么沙粒啊脏东西没有投干净，然后就接着擦完这辆车就接着擦另外一台车了，这个实际上是对于这个车辆最损伤的一部分。而且还有一点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其实你不管你怎么洗车，我个人认为啊，所谓的这个洗车液啊什么的不会对漆面造成很致命的影响，但是什么会有影响呢？是有一些这个洗车液，它包括你的这个洗车的这个频率，你影响之后，尤其在夏天和冬天，一冷一热，一热一冷，那这样对于 又冻什么的， 对，这样对于这个漆面的这个热胀冷缩的这么一个形状的变化、形态的变化可能会产生一定影响。 再有就是一段时间后，如果你新车长期洗的话，一段时间后你可能会引发就是车底的这个地板呐、或者车门的底部啊等等，就是你可能平时对擦拭不到的一个位置、它会进行一 个，这个就太细节的东西了。 对， 反正这么说吧，就是新车呢，建议您抽个空先打个蜡，然后再洗，您再考虑在洗车方面，你再多做做功夫， 嗯， 多给它抹点这个叫什么护肤品是吗？我觉得来的比较实际的一 点，就不至于总洗吧。 对， 嗯， 好，今天跟大家聊了养车当中，尤其是新车这一部分的有几个重要的部分，希望对您养车的时候有所帮助。 嗯， 今天节目就跟大家聊到这儿喽， 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如果说你是海上的烟火，我是浪花的泡沫，某一刻你的光照亮了我。如果说你是遥远的星河，耀眼的让人想哭，我是追逐着你的眼眸，总在孤单时候眺望夜空。我可以跟在你身后，像影子追着光梦游。我可以等在这路口，不管你会不会经过。每当我为你抬起头，眼里都觉得自由。